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找出与场景气氛相适合的诗句，恰当的引用。我们该如何深度学习和理解古诗词？考生又该如何进行古诗词的备考？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我们2018中高考季结束之后常态节目的第一期节目，正好赶上周六，那么继续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继续邀请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专家申怡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品中国诗词之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期节目作为我们的常态节目的首期呢？因为刚刚结束了中高考，那么今年的中高考试卷当中有很多新鲜的中国古代诗词考察的内容和方法，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个方式方法，如何更好的深刻的去理解中华古诗词的韵律和内容之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请申怡老师为大家做详细的指导。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还是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我国846个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纳入到学历认证范围。调查显示，青少年网络服务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4%的青少年日均上网时长超过5个小时。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教育部了解到，截至2017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共认证了全国198所高校的846个工科专业。通过专业认证，标志着这些专业的质量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2016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议组织，标志着工程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实现了国际实质等效，工程专业质量标准达到国际认可，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据了解，我国每年有约120余万工科专业 本科毕业生，通过认证专业的毕业生在华盛顿协议相关国家和地区申请工程师职业资格或申请研究生学位时，将会享有与当地毕业生同等待遇。认证结果在行业及企业内有较高的权威性，在部分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或能力评价中享有不同程度的减免和优惠。记者日前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了解到，为向更多赴新加坡留学人员提供认证服务，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在面向新加坡公立大学和理工学院提供认证服务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将在有一定质量保障的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学习获颁的文凭证书纳入到认证的范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新加坡留学人员需要注意，留学服务中心将依据相关教育机构获得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4年期信托认证的时间为限，仅为在此后获颁文凭证书的申请者提供认证服务，并依据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办法，对相应文凭证书进行个案评估后出具认证的结果。尚未纳入认证范围的文凭证书的获得者，暂时不要提交认证申请，可以密切关注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认证范围的持续更新，或转告颁证机构或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通过认证咨询信箱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取得联系。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了2017到2018年首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为暑期青少年安全健康上网提供帮助和指引。报告指出，青少年网络服务使用过度集中于休闲娱乐，4%的青少年日均上网的时长超过了5个小时。北京地区青少年首选上网设备为手机，聊天软件是上网最常用的软件。近半数的青少年每天上网的次数在2次以内，频率较低，真正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对此，报告建议学校和家长规范青少年上网的行为，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安全教育，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互联网平台和网络营业场所的监管。每逢毕业季，毕业生们的花销便多了起来，毕业聚餐、旅行、庆祝活动等都是毕业季开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则几千元，多则过万，让不少大学生感觉有点吃不消。然而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经济还未独立，如何处理好毕业季的消费问题就成为了不少毕业生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一项针对全国100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70%毕业生毕业季的花销经费来源于父母，超过70%毕业生的毕业季之后感觉到口袋紧张。对此，高校教师支招说，一方面要自己做好预算，能用自己挣得的钱、攒的钱进行毕业消费更有意义，另外一方面，如果用了父母给的钱也没有关系，但是必须要记得在拿到自己的第一份工资的时候给父母送一个大礼包，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随着暑假来临，本市也将会进入到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市卫计委近日发布监测数据显示，去年全市在园儿童共发生656例儿童伤害事件，跌落伤和钝器伤为最主要的伤害原因。专家提醒，暑假到来，家长应该加强对学龄前儿童伤害预防的教育，提高防范意识，同时改善居家环境。此外，本市现已经实现了120-110-119-999四台联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帮助。炎炎夏日，空调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清凉，但是过低的温度不仅对身体健康无益，还很耗费能源。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会节省7%到10%。7月9号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将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周一到周五9点到17点将会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 位于王府井的韩芬楼书店的诵读小站内现场诵读环保日记、身边的环保故事、环保主题诗歌散文等作品参与活动。活动详情请关注微蓝北京微信公众号。好了，以上的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下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找出与场景气氛相适合的诗句恰当的引用。我们该如何深度学习和理解古诗词？考生又该如何进行古诗词的备考？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为大家邀约到的是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三语文把关名师、清华学校副校长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们教育面对面2018中高考季结束之后首期的常态节目，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依然还是要紧密的围绕着今年的中高考来进行。特别是今年高考，我们的北京语文卷当中有很多新颖的考察的内容还有考察的形式，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应该是让申怡老师为我们大家打开一个不平凡的世界， 浪漫的世界， 对，甚至可以说在我的感觉当中应该是一个繁花似锦的世界啊。所以呢我们将用古诗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赏诗美，品诗韵，携诗趣，悟诗理，相信会带给大家一种古意的美好。 是的，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我想无外乎诗歌，诗歌应该是最经典的，因为我们就是诗的王国。那对于学生朋友呢，提到诗歌不知道是心怀感慨还是呢心有恐惧。那今年我想我们从两个大型的考试说起，一个呢是这个中考，今年应该是北京中考第一年在考题当中加入了诗歌鉴赏的内容。赏的呢是唐代的诗人王湾的一首《次北固山下》，次是驻扎停留的意思。那么王湾写道，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就算我们跟诗歌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我们看到客路行舟，也可以想到他应该是在外漂泊，至少在外面啊。就算我们说我们一出去就旅游，他也是不在家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写到了如此的情景。而这时候看到海上生残叶，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开头写的是客路行舟，结尾写的是乡书和归雁。那么题，咱们说头一次的考题会不会很难呢？我们仔细来看，说到说诗人离乡远游来到北固山下，其实这已经是给解读了这诗人在干什么。看到残叶未尽而旭日已经升起，旧年未逝而春意已经显现，生发了什么样的感慨？刚刚已经提乡书啊、归雁呀、客路啊、行舟啊，那当然就是思乡。所以他考的是诗歌，其实呢考的也是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感慨。那后面的题出的就更灵活了，干脆就给了你一幅画，问你哪幅画 能够表现诗句所描绘的情景。那我们讲说苏轼说王维的诗叫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在这里呢，索性是让你看你在读到诗的时候有没有第一感觉，就是你的眼前能够出现一种情景。所以这个中考题其实我们看到循循善诱，虽然是考题，但是呢也在指点我们读诗的办法。至于下一道题就更有意思了，它考的是一种积累，说这首诗啊描写了长江的风光，在我国古代诗词中还有很多含有江的诗句，我们现在很轻松的就可以说出，比如说大江东去，是吧？比如说我们说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太多太多了。那对于初中的孩子呢，要求并不高，说你读过的两首诗含有江的这个诗句是什么，甚至出现了说每句诗当中允许有一个不会写的字儿，用拼音替代。那么从这个角度，我想中考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不是说备考的方向，不是说考试的指挥棒应给我们我们就讲诗我们就读诗，而是我们到底读诗是为了什么。读诗是为了让我们的心灵更美好，这个心灵更美好说起来空洞，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在看事物有着不同的眼光，我们的心越来越细腻，我们的情感越来越丰富，那进而呢到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体味这个世界都有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读经典的作用。无独有偶，北京的高考考到的一首诗歌题是这样的，说你所在的中学举办隆重的校庆典礼，邀请了很多的校友家长参加，你作为学生代表向来宾致欢迎词，其中要引用两句古代诗文，请填写恰当的句子。金秋十月，天高云淡，今天大家齐聚一堂，真可谓什么？然后就是代表全体的在校学生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那么显然，一是对嘉宾的欢迎，二我们需要的是大家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最合适的莫过于王羲之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因为既有家长也有学生，然后还有对大家的敬意。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诗歌的应用。那么读诗，我们把北京的中考考串在一起，是不是就是要集中的能够触摸到诗人的情感，这是读诗。那你跟一个朋友交流，你肯定也要知道他想什么呀，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同时呢，读进去读懂字面的意思，要能够由字中看到画面，看到情景。第三，我们学习读诗也好，我们说读这种经典的小说也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在《论语》当中，孔子讲到《诗经》，也是说，如果学到《诗经》，你都不能从政，你都不能做外交官，那么你读《诗经》有什么用呢？学习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种美好在于感受、表达、应用。那我想，不是为考试试举，但是连这么我们觉得哈面目严肃的考试，它都给我们指向了诗歌的美好的出路。那读诗、赏诗、品诗，甚至将来作诗，把我们现在的生活活成一首诗，我们还等着什么呢？ 虽然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是诗人，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颗诗心。 是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网上你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帖子，把这个流行语用古诗古文说出来，听起来呢又有意思，而且呢也非常有意境。 对，不少这样的。 对，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啊，翻译成什么呢，就是玉树临风美少年，懒静自顾夜不眠啊。主要看气质，翻译成是请君莫羡解语花，腹有诗书气自华。 是啊，他其实这样的帖子还有很多啊。那首先一点，大家不要误会，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古语 的古诗并不是存在的啊，这也是后人啊自己的杜撰的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能照着古韵杜撰出啊，用好的语言把生活当中常有的情感杜撰出来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也不妨一试。 对 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被自己帅醒，这个帅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是换到古人那种精炼的表达，他直接说到玉树临风，既有玉树的高大挺拔，也有它的那种硬朗，它的那种生机，而临风所立呢，这个一相对的一比较衬托，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帅是这个样子的，就直观了很多。如果说帅醒，那不过是一时之事啊，一时之感。那么刚才你说到那句变成懒静自顾夜不眠，这就变成了一夜，甚至可以变成了一世，这无形当中呢拓展了很多生活的空间以及想象的空间啊，包括主要看气质，那次要看什么我们不知道，这就变成一个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如果说请君莫羡解语花，就是说你别去羡慕别人的那个美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呢还把这气质从哪儿来说得更清楚一点。 嗯， 古诗的美好和凝练可能就在这里了。 嗯 啊， 所以很多时候古诗能够帮助我们表达自己真实的这种情感。 是的，很多诗都是这样。 没错，您比如说咱们大家伙最常见到的诗，也是读的最多的诗，比如说描写这一年四季当中不同的这种景色的，你比如说咱们就拿这个写春天的诗来做例子， 那应该算是数不胜数了。 哎，真是数不胜数啊！那就比如说韩愈，他写春天啊，写初春叫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嗯， 正写出了这种初春草刚萌芽，柳树呢刚刚有一点柳芽啊，因此它还是黄色的那样的感受。 对，您说到这个柳呢，我也想到了这个贺知章的那一首咏柳 啊，非常有名的。 对，非常有名啊。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嗯，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口相送的这样的名句。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要听这个，就说他写柳树，把美柳树写得特别的美好，是吧？那如果我们真的走进诗，尤其刚才我们讲读诗，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和大自然，让你和周围的人啊或者事啊更紧密的结合的话，我们还会知道为什么他要说碧玉，为什么要说丝绦。应该说不是我们熟悉的说啊，一说比喻就是生动形象，它其实并不是很形象，把柳树说成玉一样的，那是人心里太爱这个景色了，才愿意把我心中最美好的事物，我认为最珍贵的事物拿来形容我眼前的一个美好，是吧？所以才有了碧玉和丝绦这样的比喻。 嗯， 包括你说二月春风似剪刀，这个剪呢，中国文字习惯于对称，往上一看正好就是一个裁剪，而裁剪的背后有怎样的巧手，有怎样的用心，我们可能就在这样的简单的文字当中能够品味出来。 嗯，而且我们觉得这剪刀用的也特别好，因为春寒料峭啊，有的时候春天刮的那个小风，我们经常形容说小风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那种感觉。 嗯啊，但是它还有一种说法叫吹面不寒 杨柳风。 哎，对， 是。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描写春天的诗有很多，那申一老师跟我们再诵读几首吧。 我们一起多读几首有关春天的诗。那提到春天呢，我想春天雨是最常见的，杜甫有这么一首，就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好，这个是杜甫的春夜喜雨。 嗯， 还有一首诗大家都是会朗诵，而且是朗朗上口的，孟浩然的春晓。 对，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想

叫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嗯， 是一首很有名的边塞诗。 对 啊，讲的是月黑风高啊，雁也飞高了，然后呢连夜追赶这个单于，讲的是这样的。 嗯， 而华罗庚先生呢写了这样一首词，说北方大雪的时候啊，群雁早就南归了啊，然后月黑风高的地方你怎么会见到雁飞啊。他这个诗是这么一个意思，对这个唐诗提出了批评，这个就是逻辑推理的办法啊。但是呢，很多的诗歌呀是不能讲究这样的办法的，因为意境是古典诗歌的灵魂，看古诗不能老盯着某些科学上的或者常识上的瑕疵，它应该超越生活。这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同学，特别是学理的孩子，说我看不懂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你用心的得走入情境中去。 对，你要说到这个意境呢，我就是想起来我们之前不是也给大家解读过《红楼梦》嘛？啊，在这《红楼梦》当中呢，有这么一段，就是香菱学诗的那一段啊。他是这么写的：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帘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那两个字，换这两个字，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是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弯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嗯，这一段我觉得举在这里特别的合适啊，因为就是读诗我们刚刚讲的到的那个意境，哎，不能逐字的解读。其实香菱最开始要作诗的时候，黛玉教他，那黛玉也告诉他说先别说怎么去解，我们呢，哎，你先去把这个王维的诗读一读，你再去把老杜的诗读一读，先读，读完了学着去做。那我们现在呢，不但有的同学不认真的读诗啊，就或者说简单的去看一些诗歌的翻译，甚至呢连诗都不看，就直接去看题，就去记这个答题的方法。因此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古诗啊离我们那么遥远，关键一点是我们自己竖起了好多的壁垒啊，真的要用心走入诗歌的意境。当然了，走入围城怎么第一步就应该是识字，这第一把钥匙。 啊， 对，汉字总的算来呢有8万多字，啊，那按我们平常可能5000字就到头了，就差不多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对一个字你还应该有一个认识的程度。曾经原来的高考20年前了，考过一个问你坐下的坐啊，说这个坐是哪个部首，因为我们以为他最开始以为他是独体字的， 对， 结果说他是哪个部首啊，很多同学当时都懵了。那也就是说这坐字大家都会写，但是真的要解读这个字反而糊涂了。啊，其实它是土是一个部首。那我们要把它分开看的话呢，就是古人是席地而坐的，而放了一个土，那么就是坐在地上了。啊，那上面有两个人啊，说文解字就是许慎的那个咱们的第一部字典，他是这么说的，叫凡坐御讼必两造也。坐御讼，坐就是打官司，他不是说坐下，他指的是打官司。那打官司呢，两个人肯定得有俩人，是至少得有这个原告和被告，是吧？这时候呢，我们就对坐有了真的了解。坐表示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叫犯事儿了。 对 啊，那由犯事儿了，怎么就犯事儿了？就能引出一个因为的一个意思，是吧？到现在才是真正的坐下。那么我们古诗词里呢，有的时候用的是本意。那我们用现代的理解去理解，那就有一定的距离了。 对，沈毅老师，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古代是单音词为主啊， 对， 就是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现代的这个双音词去理解它。

011-311-982，北京市汇款。